仰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相声艺术从形成到现在，历经了几代艺人的传承。喜欢相声的朋友都知道，相声界有辈分，其中第五代艺人是宝字辈儿，也就是同辈艺人的艺名中多带一宝字儿。相声门户的规矩，每代艺人都要有一位门长师兄。这宝字辈的大师兄既不是相声大师侯宝林，也不是单口大王刘宝瑞，而是天津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佩茹先生。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儿我们的欢乐金门游带您来认识认识相声宝字辈的门长师兄赵佩茹。这一上来朋友们可能有疑问了，不对呀，不是宝字辈的门长师兄吗？那这赵佩茹先生名字里没有宝字啊。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赵佩茹先生1914年出生的幼年时期就随着父亲戏法艺人赵希贤撂地卖了艺，10岁时拜在了相声艺人焦少海的门下学习相声。由于是同辈艺人当中最早拜师学艺的，所以他理所当然成为了宝字辈的门长师兄，并得到了赵宝琛的艺名。但这个名字呢没有叫响，所以还沿用他的原名赵佩茹。赵佩茹先生生前还曾经幽默地回忆说，演员的名字得响亮，宝琛宝琛叫起来别扭，合着吃饱了还得抻我。说完了赵佩茹先生名字的故事，下面呢我们来听苏文茂赵佩茹合说的这段反正话。 这回这么样 啊， 再说一段您出个主意我随着，咱们这回不唱了，咱们说一段， 咱说 哦， 咱要说什么呢？咱们说一点反正话。 我反正话 您能说吗？ 正话说反了，反话说正了。 我要说正的， 我说反的， 你能跟着我来？ 能来。 我先说。 你先说。 我的桌子， 这没什么、 嗯、 这谁家会说我的桌子。 嗯，我的桌子， 我的桌子， 我们俩这分桌子来了，这人家剧场的桌子咱俩谁也拿不了走。我说桌子你把它翻个儿。 哦，把桌子翻个儿。 哎， 那行。 我的桌子 我把它翻。 不行不行，我说不行。哎， 你这拆来了，你这劲头还不在小处啊。 你把桌子翻个儿， 不是把桌子翻过来吗？ 腿朝上多难看呢。 啊， 你把这字翻个儿。 哦， 我说桌子，你说子桌。 这叫一反一正吗？ 把这俩字翻过来。 哎， 您的上字我给挪下边去。 哎，对对对对， 下字挪上边， 一反一正， 这好说呀。 啊， 来来来，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这对， 我椅子， 我子桌， 这我条案， 我子桌， 我茶几， 我自桌， 我自受， 我 看你是自作自受，这是。你老翻这一句啊，句句都得翻， 一样一翻的， 不管人家说什么，当时就得翻过来， 说一样翻一样。 哎， 那你跟我来， 行吗？ 还是这先说的好 啊， 想什么说什么吧，对不对？ 行啊， 你跟我来啊， 没错， 可得快 啊，快， 慢了不行啊， 不能想词儿。 待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我的椅子， 我子椅， 我凳子， 我子凳， 我二人凳， 我凳二人，我凳谁谁揍我，我凳二人，我凳一位也不行。 对，我脑袋， 我呆脑，我好呆头呆脑的， 我眼眉， 我眉眼，眉眼我瞎子呀。 我眉毛， 我猫眉，我弄手黑，我猫大了干嘛呢？ 我眼镜， 我镜眼， 我耳朵， 我刀耳， 我鼻子， 我紫鼻， 我鼻梁子， 我梁鼻子， 我嘴， 我咬你。 你为什么咬我？ 你嘴你让我怎么翻？你这一个字我怎么翻？我可不叫咬你吗？ 这个一个字不好翻， 俩字最多是仨字。 那行，我嘴里有牙。 哎，我牙里有嘴，我成怪物，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嘴。哎呀，这个头部的这些东西啊，说着挺好听 啊， 一翻过来的不好听， 不好听。 咱说点桌上摆的东西， 行吗？ 怎么样？ 我跟着你来。 我花瓶， 我瓶花； 我鱼缸， 我缸鱼； 我茶盘， 我盘茶； 我茶碗， 我碗茶； 我茶杯， 我杯茶； 我茶壶， 我壶茶；我壶茶快挨揍了。 我茶叶， 我夜茶，我夜。 你是海怪。我茶壶嘴儿， 我嘴儿壶茶； 我茶壶盖儿， 我盖儿壶茶； 我茶壶肚儿， 我肚儿壶茶； 我茶壶大， 我大茶壶。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苏文茂、赵佩茹合说的反正话。1930年，16岁的赵佩茹来到天津东兴市场的莲兴茶社演出。这莲兴茶社可是一藏龙卧虎的地儿。赵佩茹以自己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同行的肯定与观众的一致欢迎。在茶社演出的日子里头，赵佩茹掌握演出了大量相声节目，不断地开动脑筋，磨嘴皮子，练就了说学逗唱批弹讲诵等各种表演技能与艺术手段。赵佩茹先生生前回忆起在莲兴茶社的日子时曾说，这个大会真训练人，他要求演员从头到尾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上场逗捧腻，说单口，唱太平歌词，群唱数来宝，虽然很忙也很累，但是却十分乐于此道。下面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和赵佩茹合说的对春联的片段。 你这么办，你给我出词，我编个对子，我当时编个词，你给我出词，你编什么？你给我出题，你懂得什么叫对？ 我懂得，我干嘛对？我上，我干嘛的？ 什么叫对子？ 对子 啊， 对子嘛，这边上联，这不叫下联吗？ 哦、 这五，这边五，这边十个，这边十个，这五十，这边也五十。 我还没见过上联50，下联50，没那么高房顶，你往哪挂呀？ 一边多啊， 不知道。对了，上联9，下联7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它对字嘛，一个字对着一个字。 我懂啊，我懂啊，我干这个，我懂啊。 你懂什么？ 哎，我就专门研究这个。 比方说，我们上联啊，有个上。你这边对什么 下呀？这还问？ 你考我？ 你考我？ 这不是考我， 这还问吗？ 上对下呀， 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老老对少，左对右，文对武。这你呀， 哦，是 你呀，不像差点。 我们上来有个天， 天对地呀， 这可 是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人云云呐，雾蒙蒙，开大吉，万事通。 您看哪儿 讲义似的。我们上来有个盐， 盐呐， 啊， 盐要来醋， 醋， 哎，盐要对酱， 那算嘎了。 哦，没有了那叫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呢？ 咸了。 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吧？行不行？ 行行行， 看没看见？ 上来有个好， 好啊，好， 歹， 哦，好对坏没有？ 哦， 歹，好歹先一，这是个成语，这是成语， 成语，成语， 成语。 我们上来有个是， 是啊，是我对炮， 炮， 你那姿势拨炮，你跳马突击。 哦，又下上了啊！可我这几个字搁在一块儿就是上联儿，上天言好事。 哦，上天好事，回龙将一掌，灶王开，灶王爷 那对子， 我六岁我就会。 六岁 什么？你六岁？六岁就会？ 你对回龙将吉祥？ 回龙将吉祥 不是 上天好事，回龙将吉祥。刚才我说上， 你说对什么？ 回龙将吉祥 没有 上？ 你对什么这边？ 上 啊， 我下， 天 地 盐 醋 好 歹 是 好， 哎， 上天盐好 是， 你呢？ 下地醋歹炮。 这是什么话？这就叫什么话啊？这一下地醋把炮逮着了， 逮他呀！ 不像话，不像话， 啊， 不像话就叫 怎么？ 这叫蔫损坏。 哦， 这叫哎，发坏，诚心发坏。 我怎么发坏了？ 这哎，不像话就这个。 怎么？ 这算栽跟头吗？众位，马的学问今儿算栽了吗？不算，这不算栽跟头。 哦， 哎，这算你蔫损坏，坏 死 爹坏。你上天好事，你不一块说，我灯明。破闷儿，我猜着了。你上，我就猜着回龙将吉祥。 啊， 你上，我可不下吗？我来天，我来地，下地出海炮，赖谁去了？别来这个， 哦， 别来这，痛快快，你多少字你一块说。这诚心发坏，别来这个，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别用这个。 啊， 小好，哎，小厂里多管，别小口子烂人。 哦，那我要一块儿说的上联，你怎么样？ 你能说呀？ 你能对吗？ 嗨，你多说，你照一百字说 啊！我一百，我没那么长气力。这个对的不是字多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 你说呀， 它越少越难对。 你说呀， 俩字 怎么？ 我看你怎么对，羊肉，你对什么？ 羊肉， 萝卜， 俩字 萝卜，你看。羊肉是个食物， 萝卜呀，吃过啊，羊肉萝卜， 羊肉萝卜多好吃。 哦， 我还说俩字，胡琴， 胡琴 就是胡琴呐， 胡琴 京戏拉的那个胡琴， 萝卜 啊，对不起，刚才那什么萝卜， 哎， 都食物， 萝卜， 这胡琴跟萝卜挨不到一块儿， 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哦，改了这个萝卜， 哎， 我说绸缎， 绸缎萝卜，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用的材料， 是啊，萝卜啊，沙漏洋纺、尼龙布匹， 萝卜， 萝卜， 哦，岳飞， 萝卜， 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萝卜， 岳飞什么？ 哎，岳武穆岳大帅， 是啊。萝卜啊，是谁呀？木莲僧救母，这出戏听过吗？ 我听过。 木莲僧叫什么名字？ 叫傅罗布。 哦，怎么样？忠臣配孝子， 你第一个。 你再听这上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哟。这怎么回事 啊？就为躲开你那萝卜，我要一二三四五六是仨萝卜就对了，这七是仨半萝卜不行。 没关系， 对呢， 没关系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嗯， 萝卜快乐不洗泥， 这叫什么词儿啊？

你再听这上联，枫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又改绕口令了。 说绕口令， 你这什么呀？这 对子上联， 不懂，我不懂。 我跟你讲， 我不懂， 我跟你讲啊。 你说吧，怎么回事？ 这是孔子 啊， 圣人呐。孔子周游列国， 是啊。 这天正在路上走啊， 哦， 赶上下雨， 下大雨。 哎呀，好大雨了 啊！ 圣人一看，上哪儿避雨去呢？ 是啊， 又没有民房，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让虫子给咬空了。是个空树 哦， 圣人一想，我让树里面避雨去，这叫空树藏孔。 那么孔进窟窿， 圣人就进这树里边去了。 窟窿孔， 那树里边有孔圣人。 孔出窟窿， 越住了，圣人又出来了。 窟窿空，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是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哎呀，缓气呀、啊！差点憋死、 啊、我看你对什么 下联有了 有了 听我的 嗯 下联是 啊 人巴达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死死死 你这发药的你这什么呀你这 我得讲 您别讲了 我讲 您的字跟我这对不上不是多俩就少俩 多多少 我不知道 一个不多 我数啊 一个不多 我这上联啊 你多少字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十八个字 哎 小伙子 嗯 我这要十七个了 啊 我要十九个了 哎 那叫神马玩意 对 人巴达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死死死 对呀、啊、也十八个字 你瞧瞧 哎字是对了你这什么事儿 这得讲啊 啊 这得讲啊 哦 得想当初 这想当初的事儿 去年夏天呢 啊 哎我们院里呀一点的 这去年夏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想当初吗 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想当初呢 还用不上 不要想当初 啊、 嗯、就去年夏天 哦 我们院里啊晚上净飞点子挂个点站着勾个屎个浪啊满院里飞这个人发大 啊 这是屎个浪撞窗户人发大哐撞了哐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 哦哗啦 茶杯碎了 哗啦 咔嚓把砂锅砸了咔嚓 扑通 我打坑掉下来扑通 哎呦 摔了我腰了 哎呦 扑扑扑、 哎、 我放仨屁股 扑扑死 又压死一耗子 这什么乱七八糟 刚才咱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表演的对春联片段了1936年常连安先生找到了在联兴茶社小有名气的赵佩茹商量希望他为自己的儿子小蘑菇捧哏原因是从年龄外貌声音和艺术功力来看赵佩茹和小蘑菇常宝坤都是天生的一对赵佩茹答应了常连安先生的请求那么赵佩茹和小蘑菇搭伙之后会不会登上自己艺术新的阶梯呢让我们先来听一首品冠的《分不开的两个人》歌曲过后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赵佩茹与小蘑菇合作的故事诸位娱乐大篷车稍后见 那些事都想在眼前那条巷子想睡觉的夏天和你提一个袋子一边走一边愁一边想起一辈子傻瓜会觉得从前是那张压在抽屉的相片扔掉了又捡回来忘记了又想起幸福从不曾离开那

那位是个主事人，掌柜的。你想我在这屋里主事，我睡会儿没关系。我睡了，这还有四个人，他们看着。我忍会儿，就坐在柜台里头凳子上 睡了。 他睡了。那位是先生，你想我睡没关系。 怎么？ 我有买东西的，我才能写呢吗？现在没人买，我写什么？就即便我睡了，那不还有仨呢？他着了。那位一想，我是这屋头啊，我着了，这不还有俩呢吗？那一想，我睡了，这不还有一个呢？那一想，你们都睡，我为什么不睡？ 你娘！ 这五位就全着了。您说这叫什么买卖生意？ 就是 门脸就这么敞着，这五位坐在那儿， 不是买卖规矩。 尤其解放前那阵多乱，竟是偷东西的。有个做贼的打着门口过，贼不走空啊。做贼的看，嚯，这可得手，那屋里头货架子竟是漂白、海昌蓝、青柿布、大五福，一匹一匹的布在货架子上搁着， 全是整匹的。 可是一样不好拿， 怎么呢？ 他货架子在后头，迎门的栏柜，可是栏柜前面有凳子，你要打算拿这个布，你就得蹬着凳子上栏柜，拽这布。 啊，对啊， 你往下一拽，你往下一跳，脚底下声音一响，这五位行两位，你也偷不了这块布去。怎么着五位也得醒一位。 就是 虽然说他一宿没睡，他不是真坐在那儿，他坐着跟躺着睡不一样。你说他躺着睡得实在，他坐着呢 冲盹儿， 是冲盹儿啊。有点声音就醒。这做贼的真高。好主意。他把这五位叫醒了，他叫这五位瞧着他，他把这匹布扛走了。 有这么大的能耐？ 也快。这脚一蹬凳子，这脚一踩栏柜，唰，一匹大五福，他往下跳啊，摔这个布。这是一个声音，你听不出来脚底有声，啪，一摔。这五位，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掌柜，您别，这小刀货偷来的，算您便宜点，20万块钱要不要？ 是， 不要，扛走。哎，扛走。 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赵佩如、李寿增合说的扛布。1962年到1964年左右，赵佩如与马三立结为搭档，以捧哏为主，留下了诸多珍贵的录音资料。1973年，赵佩如因病住院，在此期间，侯宝林曾几次专程到天津看望这位师兄，并约定等赵佩如痊愈后接他去北京为自己捧哏。但是赵佩如最终还是没有等到和侯宝林同台的那一天，成为了无法挽回的遗憾。好了，聊到这里，我们本次的旅途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歌曲，来自许巍演唱的《时光》。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娱乐大篷车旅程不见不散。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